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63集啊！咁就今日咧，其实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嘅。咁点解会有请特别嘉宾上嚟咧？咁就因为其实我哋上集个节目咧，条题咧就其实不嬲都系好港珠澳，好有港珠澳特色啦。咁就即系比较粗鄙少少，咁有几句粗口嘅。咁就。即系其实我哋个节目除咗喺 MyRadio share 出去咧，其实我哋自己有个 page 咁就会 share 自己节目啦。咁就有位其实系资深主持嘅，即系如果即系听众记得以前有澳楼广东道啊，有南风窗啊，咁其实就我哋有系啦，咁就有位主持叫 Siwa 啦，系啦，咁佢就表达咗佢嘅意见。咁为咗尊重叫我哋即系。我哋听众嘅意见啦，同埋即系我都好想同思华姐一齐做节目嘅，系啦。咁今日就请咗思华上嚟嘅，咁多谢你接受我哋嘅邀请啊，思华系啦。 好多谢晒先啊 ，Jeff 啊，就咁，我知道我好乞人憎嘅，因为呢个节目咧有啲感情啦，系因为系我哋。幾個喺澳洲嘅朋友咧，係有份創辦咁，風格係有少少唔同咁，其實真係好冇所謂。但係我就我係一個見到有啲嘢覺得係自己唔同意嘅，會發即係會講嘢啦。咁當然講咗就俾人丙啦。咁丙完之後，咁冇所謂嘅。實在我哋上得網做得嘢，就知道實有人鬧噶啦。咁我真係冇所謂。咁但係有人就。挑战我话你咁巴闭嚟上嚟讲嘢，咁我唔系觉得我好巴闭，但事实上我不嬲都讲开噶啦，咁所以我就接受，即系好不怕无媒地啦，亦都唔怕丑咁，再上嚟做下啦，咁其实都系好想向阿 Jeff 同埋阿 Kenny 学下嘢，咁同埋我唔系嗱，我好老实讲，我系 Kenny 不嬲知，我好唔中意我自己讲粗口，不过人哋讲我。我唔觉得需要吓，不过有人中意咁，我亦都冇所谓吓，其实唔关我事。但系我好坦白讲，如果喺嗰、那个题目嗰度咁样咧，我其实觉得真系我接受唔到咯。而我环顾咁多网台咧，我好少见到咁粗口去介绍自己嘅，同埋我觉得系好唔需要。仲有我好老实同你哋讲。粗口我唔系唔识，尤其是睇我实识啊，我睇好多文章，其实好粗都有吓。但系咧。成日用嗰个字咧，其实系大陆嗰个粗口嚟，咁更加令人觉得好好核突啊，即系好匪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咧，我唔系对粗口有认识，但事实上咧，香港人讲粗口通常 L 字，但系我发觉咧呢、這个网台讲个粗口咧，好多时系个 S 字啊。 哦，嗰个系广州人用呢个字嘅， 系咯， 系啦，我真系发觉咧，即系如果你 地道广州。 如果真係好港式，你叫港珠澳嘛，咁你就唔好用呢個字啦。即係令我覺得，嗱，一來係好核突啦，二來咧亦都好肥咯，覺得 真係 覺 得。 我上一集咧就系有用呢個方向嗰個字嘅，系啦， 即系 咁就 我 系你讲埋佢啊，你讲埋佢啊，嘉宾讲，嘉宾讲。 绝对不是自鸣清高，不讲粗口也不是清高，讲也不是低俗。不过问题我成日话是不是需要啫？第二呢，我真的很想保持我哋香港特色咯。如果你讲的话，讲多啲香港嗰啲咯。 港式粗口。 不过其实不需要，根本不需要。仲有我成日日日都讲，时时都讲，句句都讲咧，其实冇咗嗰种力量咯。讲系因为有力量。我自己好中意黄英文先生嘅，咁我哋呢个台之所以建立，其实同佢哋嗰个台有少少关系，因为我哋受到佢鼓舞，同埋受到佢嘅支持啦，咁所以我哋做。其实黄英文先生近年成日叫我哋系多读书咧。我觉得呢方面系更加重要。粗口佢系讲噶，我知啊，不过佢真系讲得好有力，同埋有需要先讲，同埋佢近年系越嚟越。磁場同埋越有學者之風啦，咁我覺得佢係我非常敬仰嘅人，即係如果真係要做或者咩咧，就向佢學習咯。我唔覺得我哋有咁樣嘅需要咯，同埋我好坦白講，我真係唔覺得喺表達我哋講即係澳洲嘅香港人咧，係用咁多嘅粗口去介紹自己。 喂， 係。 喂，咁我哋就入翻正题先。咁你我哋讲讲今晚有啲乜嘢即系要讲啲咩题目？系。 哇，今晚劲啊！今晚咧，即系其实咧，我上即系好多谢萧华姐你嘅意见啦，系啦，咁我哋就会意见接受嘅，系啦，态度点样咁就下一集，系啦，系啦，下一集咁我就会即系我就会作出相应嘅，不过呢一集咧就绝对冇粗口嘅，系啦，咁 唔紧要，你专。 系啦，咁呢一集我哋要讲咩咧？咁其实上个礼拜二夜晚，澳洲咧就即系澳洲联邦政府就公布咗佢2017嘅财政预算案啦。阿简洛夫记唔记得我哋上集咧，其实讲过咧，Fairfax Media 系争啲罢工嘅，系冇 cover 呢啲嘢，记唔记得呢样嘢？ 哦，系啊，本来谂住讲嘅，咁但系因为唔够时间啦，咁就系、是、或者我哋补充翻少少，如果你有兴趣再今日讲呢度就 系、 是、 吓，系咯，咁就 讲下。 咁就補充一樣嘢，就係其實之前就係澳洲其實一個其實頗為大嘅傳媒集團啦 ，Fairfax Media 就醖釀賣盤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又亦都係準備裁員咁樣啦。咁賣盤俾邊個咧？賣盤俾美國佬。咁之前有人搞錯咗，話嗰間美國佬其實係強國背景啦，係絕對冇咁嘅事。就即係做人咧，就唔好睇咁多 fake news 系啦，系啦，咁就即系总之系即系酝酿罢工，但系卒之都系即系划船成功咧，工会系啦。咁就呢个 budget 其实都。有啲人被稱叫呢個 budget 咧，即係雖然我哋而家澳洲係呢個叫自由黨政府咧，但係好多比較保守派嘅人話呢一個係一個叫比較偏工黨嘅 budget。阿簡洛夫點睇啊？ 哦，係啊，就其實另外主持人阿貓姐今日唔喺度啦，佢未。即係佢一講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呢個budget一公布嘅時候，佢已經話，即係因為抄工黨嗰套咁樣嘅，咁事實上睇翻佢入邊嗰啲好多咧，就係根本係工黨嘅提議嚟嘅。咁其實有即係我哋啱會講啦，即係喺呢個budget裏邊咧，就係、是、即係邊啲係贏家，邊啲係輸家咁樣睇啦嚇。咁樣就其實咧，我或者我講完之後先，我表達翻我哋點睇呢個即係呢個預算案咯嚇。 係啦，贏家咧，咁有啲咩咧？咁嗱嗱，咁即係其實贏家咧都代表。你颇为系呢个既得利益分子噶啦， 其实你哋觉得系咪真系有好多赢家咧？ 赢家就唔系好多啦。咁其实首先就系赢家就系一个叫 business owner 嘅咁嘅嘢啦，即系其实 own 呢啲小生意咁样。咁譬如咧，你一年你嘅生意额系少过叫1000万咁样咧，咁你就可以有20000蚊嘅叫生财工具，你系可以 write off 嘅，系唔使俾税嘅。 即系买咗之后就即刻可以。系唔使俾税定可以扣税啊？ 扣税系啦， 系 咁就另外一样嘢就系佢令到啲 small business 咁佢拨咗300 million 啦，系啦，咁就即系嚟呢个叫做令到有阵时，譬如你搞细生意有阵时，你有啲咁嘅 funding， 有啲窿，有啲政府补助嗰啲咧，咁其实佢就系谂住 streamline 个 process， 令到你可以快啲攞到呢啲补助咁样啦。咁就企业税佢就维持喺25% 咁样咯，系啦，咁就。另外一個就係叫所謂，即係我其實呢度就講另外一個就係 Sydney， 即係住 Sydney 嘅人咧，其實我哋三個都住 Sydney 嘅，咁就會得益啦。咁佢就即係澳洲政府咧，就諗住即係其實上次澳洲一個聯邦嚟講大興土木，而家1970几年嘅事咧，咁就其實你知喺呢40几年嚟人口咁不斷增加，其實好多時你話道路系統啊、鐵路網絡啊、好多基建嘅已經不敷應用噶啦。咁就聯邦政府就即係我哋上集都講過啦，會喺雪梨嘅西邊就係一個新嘅機場啦，咁就會喺會同即係同埋佢附近嘅道路網咧，可以即係 create 到20000份工咁樣嘅，係啦，咁就佢嚟緊會再開呢個叫 transportation project 啦，咁就去 Melbourne 會去 Brisbane 就會有一條新嘅鐵路啦，諸如此類咁樣嘅。阿簡洛夫，你知唔知佢其實呢個叫做呢個叫做一個好具爭議性嘅嘢咧，就係、是、咧澳洲政府其實咧，即係而家呢個自由黨政府咧，佢用之前工黨嘅 policy 咧，啲人係可以用呢個叫強積金嚟買樓喎。有冇睇呢單嘢？ 係啊，佢唔係呢個好似未正式係落實嘅係嘛？即係佢係個 草擬啫。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即係反即係唔睇好嘅声音，即系有啲反对嘅声音嘅，我觉得系吓， 系咯。 其实咧，我觉得佢自己话呢、這个即系益呢个 personal buyer 啦。其实第一，我就觉得好细埃啦。佢就话你可以最多一年储10000蚊入去你个工资金嗰度，跟住 maximum 其实都系3万嘅啫。 系啦， 哇，真 系 好少啊！咁然后跟住咧，你就。咁又跟住你就攞出嚟可以做你嘅即係首次置業嗰度，你就可以即係資助你自己啊，或者係 帮你所谓自己储钱。咁但系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咩睇法啦。但系你一睇到呢个数字，你哋有咩感觉咧？ 但系我想我讲先啦，其实两样唔同嘅嘢嚟嘅。 系啦， 咁佢喺预算案之前咧，就曾经提出过话压抑楼价。嗰、那個措施方面咧，就係話將啲人，即係現時嘅人嗰、那個強積金可以撥啲錢出嚟，攞一 part 出嚟係我嚟買樓。 買樓， 係啦，咁就唔係講而家嘅預算案，呢、這個預算案就俾 first home buyer 嘅，即係兩樣嘢，我哋冇撈。 我想問下你咧，咁其實而家一般人啊，係咪仲係可以將自己喺公積金裏邊嘅錢攞出嚟買樓咧？因为呢个系 first home buyer 之前咧，其实草拟嗰样嘢咧，就系可以，即系你话，譬如系叫做，即系你唔需要话系 first home buyer 啊嘛，系啦。但系而家呢个预算案就系话只系限 first home buyer。但系咧，另外一样嘢，即系其实点解呢一个first home buyer 咁具争议性咧？一来就系你知唔知其实雪梨而家即系我唔好讲其他城市啦，雪梨你知唔知而家一个叫 average 嘅一间屋系几多钱啊 ？average 楼价？ 即个 medium price 系啊 ，medium price 一秒啦， 一个秒吓， 系啦。咁你仲要系攞 ，OK， 你 maximum contribution 系30,000蚊，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你攞出嚟嗰阵系先要扣除利息开支，再用呢、這个叫15%，唔知几多15%定30%，15%税。咁其实你攞出嚟其实乜都冇噶，你首期都俾唔到噶。是不是 我举个例啦，譬如你攞一个譬如大约年薪6-7萬蚊人工，咁呢个 average 嗰、那个而家呢个大概系 average 人工嚟嘅，即系7-8萬咁上下啦吓。咁你大约呢个 税，你当8萬啦，澳洲而家 average 人工系7萬8，系啦。 系啦，咁你如果呢、這个大呢、這个收入，即系呢个除税前呢个收入嚟讲，大约系比应该系比25%，应该唔多过30%，系25%到嗰个 percent 嘅。嘅税率，因为佢累进噶嘛，虽然佢最高到49%，但系其实如果你唔到嗰10幾萬嗰个系你俾唔到呢度嘅， 15,000系啦， 系啦，咁其实呢、這个薪金大概啦，即系 roughly 啦，就应该俾25%到。咁如果你喺 salary sacrifice， 即系话咧，我除税前攞一笔钱入去呢、這个super 度，我嚟 降低 首期系 啦 嘅话咧，咁。系啦，咁其实咧，你个差别就系话，如果我摆呢笔钱落去，同我将呢笔钱摆喺我自己银行里边咧，譬如如果我唔摆入去嘅时候咧，我当粮咁出咗咧，我要俾大约25%税啦，即系税后即系得翻25%啦。 系啦， 唔系即系扣咗扣咗25%税， 要扣多10幾%咧，因为你 十个 percent 到啦， 你减翻落去 10% 啊嘛，你 个 margin 咗咪系10%，你如果咧我摆入强积金嗰度，而将来即系攞出嚟。买楼做首期嘅话咧，咁我其实系咪做咗大约应该你当系10% 啦，系咪？25%同15% 嘅分别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咁样啦。咁样系其实你系不大嘅，点解咧？因为嗱，而家你嗰个楼价你讲紧话 medium price 100,000，咁你俾20%首期就你要俾200,000首期啦。 系啊， 咁你佢而家个 maximum 俾你储30,000落去啊嘛， 你 即系分两年一万万 系 分两年万五一年最多两年咪30,000咯，咁我摆咗落去30,000着数咗10% 嘅，俾少10% 嘅税，咁我30,000你对相对于20,000嗰度系几多 percent 嚟讲咧？即系你首期你帮咗几多咧？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话你摆咗去 super 度咧，你只系可以用嚟买楼啫，你唔可以拎翻出嚟用。 如果唔系就要碌到去65岁。 系啦系啦，如果我唔买楼咪大镬啦，或者我 所以我真系完全唔觉得有啲咩嘅。益处啊，即系实质上， 即系好似话做咗啲嘢咁样 咯， 系佢政府就好似话，即系我有照顾你班 first home buyer 做咗啲嘢，但系嗰啲嘢其实咧睇落去系即系 嘛， 好少用，咁同埋你令到，譬如如果你话我 first home buyer， 譬如有个后生仔咁样，我而家做嘢储咗30,000喺度，咁我结婚啊同另外一个女仔，佢又储咗30,000喺度，但系你两个人唔可以同时拎出嚟买， 系唔可以噶，系啊， 系啦，再做一个，咁另外一个咁咪等65岁攞翻出嚟咯，系咪先？ 咪益晒啲分佬，唉，真系 要俾生活费噶嘛，每年仲要 咩手续费？你估平噶5%一年蚀都蚀翻俾佢。 所以你觉得佢点样系有个即系 winner 呢、這个我唔 佢系有 winner， 但系你嗰个系好少少少到根本上微不足道。你对相对于你个楼价，因为楼价太贵啊嘛，而家 同埋你一路浮紧，仲有 佢一路上升咧，咁你更加你储埋笔钱就更加冇意思。你去旅行去咗，揈咗去，你都话叫做自己享受咗，你根本系用唔到喺买楼度嘅，系 benefit 唔到你追嗰个楼价嘅，系冇可能嘅。 咪就系咯，所以其实系即系嘥时间。咁其实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即系 其实呢样嘢我有少有感而发嘅，咁就其实系政府就你阿简洛夫，你有冇睇到有一个 point 咧？就系 downsize 系一个叫 winner 哦，揾老人 个、哦、长者 揾老人品， 那 個、我好有感而发嘅呢样嘢系， 系你未到呢个阶段啊？ 唔系呢个问题，我觉得系做乜要老屈啲，即系。做咩要啲老屈啲公公婆婆，即係唔好话公公婆婆上咗年纪嘅人啦，人哋成世人就係想买呢间屋 raise 人啲，即係 raise 完啲细路 ,ok, 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咁 empty nest 喺度，你做乜逼人要换细屋啫，人哋住得好地地係咪先。 咁佢呢个预算案係有啲咩着数引诱佢哋要 downsize 呀，即係佢又点解 winner 呢。 咁佢可以，你将如果你卖咗屋之后，你有钱剩，你可以将30万啊，即系买屋所得嘅30万咧，亦都系摆喺你自己嗰、那个即系pension 嗰度啦 ，super end 里边咯吓。咁即系又系好似头先 唔使俾 CGT 系啦。但系你谂下，即系呢啲，譬如同埋，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呢样嘢咧，呢个 policy 咧个背后嗰个就系话你要住喺嗰个 primary residence 10年以上， 十年或以上系。 系啦。 好多人都 benefit 唔到㗎，其实又系。 咪就系囉。即系一来就可能佢之前嗰几年已经搬咗啦，第二就系你十年以上嗰啲仲衰。你諗下呢十年嚟讲间屋升唔升咗止唔止30万呢，系咪先。咁你其实你 at the end 你都系即系所谓帮咗等于冇帮囉。 喂，仲有喎，你 downsize 即系话你要换屋啦，系咪先。 咁你都要买个价系咪先。 唔系就系所谓 downsize 即系话你买一间大嘅屋。吞一笔钱出嚟买间小的屋，是不是 没错。 咁你呢一个 process 里面是不是要俾 stamp duty 先 ？stamp duty、CGT、moving cost 大佬 ，stamp duty 几万蚊嘅，咁你可能你无啦啦搬一搬屋冇咗几万蚊嘅 stamp duty， 你俾个政府。 唔系你基本上你系可能譬如 ，OK， 我账面上代咗几廿万，但系其实实收几万咯，兼系细嗰间屋，系咪先？ 仲有俾 agent 咧，仲有俾你卖楼又俾 agent 啦，系咪？ 使费噶嘛，大佬，你搬屋都要使费啦，你接宽频啦，接呢个电费都要使费啦，嗰啲咪几加加埋埋都唔少钱啦、 啊。不过我其实觉得嗱，第一老实讲呢啲真系愿者上吊嘅啫，咁佢所有嘢都系好细埃，咁你中意咪做咯。但系其实我觉得第一有系唔 work 嘅，点解？因为其实而家嗰啲即系 senior 啲嗰啲长者咧，我哋话吓60岁或以上嗰啲，头先我哋讲咗第一要10年以上，唔系个人可以住到10年噶，即系唔系太多系咁。第二，其实我而家识嗰啲朋友，年纪唔细，好多都退休人士咧，佢哋并冇意去换细屋。点解咧？第一就系换咗之后，好似你哋咁讲，钱唔系多好多，唔一定有翻30万噶吓。即系好似你咁讲个 cost 好大，同埋而家你通常由间旧啲嘅屋搬间新啲嘅屋，其实而家啲新屋好贵。仲有另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其实佢哋嗰啲下一代系唔能够买到屋啊，于是好多咧就反而唔系搬屋，就搬个人入嚟住，或者搬自己嗰啲即系仔女嗰啲配偶入嚟住，或者佢哋我有几个朋友咧就系喺个 backyard 后边咧自己住翻嗰间屋， Granny Flat， 因为佢系啦喺后边做 Granny Flat， 然后俾实仔女住。咁其实呢一样嘢我又唔觉得，我自己好多朋友都已经系退休或者介乎退休，差唔多退休，我又唔觉得佢哋会咁样嘅选择咯。变咗我真系唔知会益到啲咩人，或者多唔多人可以受益。其实所以所谓 winners 咧，我真系唔系好觉咯。 其实如果咧我冇嚟澳洲咧，我都会喺我阿妈个地牢度住，因为太贵。 冇错，系噶。事实上，而家嗰啲冇香港咁夸张，但事实上我哋嘅下一代要置业并唔容易噶嘛。咁back yard有地方嘅话，通常啲父母反而唔会 move out 添，即系直情喺翻嗰度，个家庭系越嚟越大添。 系咯，即系， 所以我又唔系 同埋你旧屋，你旧屋多数笪地都好大噶嘛，咁啊嗰度起咪嗰度起咪算咯，系啦，咁就呢、這个就所谓 winner 啦，咁我哋就讲下 loser 咯。嗱 ，loser 咧呢样嘢咧，我哋就好多嘢讲嘅。咁第一个就系、是、喂要咩？即系佢就所谓呢个叫加银行税，有冇睇呢单嘢啊？你哋阿简洛夫 有 吓。 咁佢就即係其实7月1号，係啊，7月1号呢就諗住叫做即係叫加银行嘅税咁样啦，就諗住可以 raise 到 6.2 billion 啦。但係其实四大银行第二日已经出嚟讲喇，我哋唔会，我哋只会将呢啲转嫁俾消费者喎，係啦。 唔係佢唔係佢今次唔係四大银行，係5大加埋 Macquarie 入去。 係 sorry bank。sorry, 係啦。 佢係即四大银行，我哋知边几个啦，係 Commonwealth Commonwealth NAB ANZ 啦 Westpac 系咯，呢间系四间系澳洲最大嘅，我哋通常讲四大，但系今次加税咧，佢一你佢又睇到，诶 ，Macquarie 你都唔细，咁啊加埋嚟变咗五大，咁佢其他即系嗰啲再细啲银行佢系唔使俾嘅，咁佢呢个税咧就系话针对啲大个银行嚟俾嘅啫，吓。 因为 Macquarie 做好多企业融资嗰啲嘢啊嘛，咁梗系 tax 埋你啦，系啦。好多投資啊、融資嗰啲， 咁其實佢係咪又係 loser 啫？根本點樣話係 loser 啫？佢都講明我哋啲嘢俾所有嘅消費者，咁咪即係揾板咁樣，即係 政府話俾你係 loser。 但 政府話俾你佢係 loser， 但係佢啲銀行 懶衰咁啊，懶喺度 懲罰嘅，梗係會將啲成本轉嫁噶嘛。 係啦，咁就 絕對會啦。 咁就壓咗落我哋度啦，係啦。除非你用细银行嘅啫，系啦，咁其实我哋先系 loser。咁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哋即系一个就系 Medicare levy 啦。咁其实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出嚟食饭，我哋一班主持出嚟食饭已经有讲 Medicare levy 噶啦嘛。咁就佢就要会喺两年咧就升 0.5% 嚟搵嚟分一个叫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 咁就系俾啲譬如你话工伤啊、暂时伤残嘅人一个 pension 嘅。系啦，咁就 咁呢 ？sorry， 我补充呢样嘢 ，medical levy 就系话其实好大部分澳洲人都要俾啲，因为好似系唔知两万几、三万几蚊以上就要俾嘅。而家我现时俾紧2% 嘅，即系话咧呢个系帮补呢个我哋有个医疗叫 Medicare 嗰个 system 嘅。咁其实表面上系唔使钱啦，咁其实纳税人系每你嘅人工咧系每年系俾2% 抽，已经抽耐啦。咁啊嚟紧嘅时候咧，佢 suggest 系加到 0.5%， 即系加到 2.5% 嘅吓。咁但系呢一个咧就我睇翻新闻咧，其实呢一个好多而家在野党里边咧系我即系反对紧呢个，就唔知会唔会过到啦。最后 工党咯，系啦， 或者呢个系所有 budget 里边咧，我见到系最大反即系反对声音就系喺呢个 item 里边嘅。 咁我想问下你哋两位，你哋会唔会？反对啦， 咁梗系反对，同埋加嘅嘢。 但系加嘅嘢梗系反对，呢个好正常。但系事实上咧，我觉得我自己好 honest 咁讲啊。如果以我哋澳洲嘅公民嚟讲咧，反而喺个医疗嗰度咧，其实真系嗰个 expenses 好大咯。我其实从来都唔系太过反对喺医疗上边咧有啲嘅改革。 但系 sorry， 但系因为佢呢个 medical levy 其实系 cover 咗好大部分嘅，即系佢系我喺我 exactly 我唔知系两三万蚊以上就已经要俾。 个threshold 系好低嘅。 低嘅，即系唔系话你话去到我搵到十几廿万一年薪咁样加落去，咁我可能唔反对，因为 你 唔系 Medicare surcharge 系另外一件事 ，surcharge 系啦 ，surcharge 就系90,000蚊到以上咧，就要俾 surcharge 嘅 levy 就系全民都要供噶啦， 几乎全民 我知啊，我自己觉得系我唔会好反对，仲有另一个嗰阵时咪系 suggest 过咧，每一个人睇医生咧都要俾7蚊，后来又一路咁样减，后来最后而家又唔再即系维持呢一个咁样嘅建议啦，因为全民都系反对，但系事实上咧，我自己认为咧，你哋记唔记得有呢个 proposal 先？ 有，我记得系有。咁但系 医生要俾7蚊，后来有人反对嘛，但系我嘅意思就系喺。medical 方面咧，澳洲係一個非常之越嚟越年紀老嘅，即係一個國家啦，即係越年紀老嘅人越嚟越多。事實上咧 ，medical 係真係一個政府非常之大嘅一個 burden。而我 compare with 其他國家嚟講，其實澳洲嗰個醫療實在真係算係好啊，算係好好啦。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如果喺醫療應用喺醫療上面咧，我唔會好大嘅反感咯。 啊，係咯，咁就即係呢個。 咁当然啦，你譬如话加亲钱都系唔中意嘅话，咁但系有啲嘢系真系俾噶嘛。 我有少唔同嘅睇法咧。其实呢个 discussion 咧就好似你知最近美国咧，阿 Trump 就 cut 咗 Obamacare 啦。Obamacare 就系每人俾嘅 premium 都相等啊嘛。咁 Trump 咧就做咗啲咩咧？咁就佢就将嗰个保额啊。即系老啲啊，病啲就要供多啲，后生嗰啲供少啲，咁就即系令到即系后生嗰啲人咪即系叫供少啲咁样咯，即系用即系边个用多啲，系啦，边个用多啲咪供咩？我就偏向好似系 Trump 咁样嘅，系啦，即系加嗰啲用得多嘅人，或者加嗰啲嗰个叫风险啊比较大啲人，咁其实你知，譬如上一年纪再去买旅游保险啊、医疗保险啊嗰啲嘢都贵啲啦，因为你个 click 系咯，同埋即系佢要你 declare 咩危疾咁个系啦，嗰个嘢就升噶嘛，系咯，我就觉得其实应该系咁样咯，系啦，咁就 OK， 下一个 point 我哋讲咗好耐呢个 point 啦，系啦，下一个 loser 咧就系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 啦，其实我哋上一集节目就讲啦，即系其实咧 上一次嗰个标题咧，唔系我作嘅咯，系啦，系啊，其实阿猫姐作嘅，系啦，所以佢嘅方向行为咧，系啦，就讲咗好耐，咁就嚟紧啊，呢个叫大学学费就会增加呢个叫做 7.5% 咧，喺四年之间，系啦，咁就即系，因为其实就要系啦，就同埋就即系，总之系而家 PR 基本上你系要即系少啲补助咁样啦，系啦，另外一个 OK 阿简洛夫，我哋上集喂，其实我哋上集讲过啦，咁就即系而家你话你即系总之系而家就话讲呢个叫 50% 啊 ，of 呢个叫做系咪新 development 系要卖俾本地人啊？ 系啊，你如果讲系 overseas investor 喺个 housing 嗰度系又系 visa。 即系话佢 新嘅发展，新嘅 盘咧就系、是、最 只能够。 50% 要卖翻翻俾本地系啦， 海外人士 系啦， 系咯，咁就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你话嗰个叫 capital gains tax 啦，咁就你海外嗰啲买家就要而家要俾即系 10% 12.5% instead of 10% 咧，其实人哋真系当你，人哋真系当你 十岁啦， 当你 transactional fee 嘅，系啊， 真系嘥气啊！然后又话嗰啲空置税啊，5000蚊，我真系觉得，哎呀，唔该你啦，你系你澳洲佬先觉得5000蚊好大，呢个喺度开玩笑。 唔系，我哋其实记唔记得简洛夫记唔记得我哋节目咧讲过咧，你点样界定为空置先系咪啊？ 唔系，就算我话你，其实唔系，就算我话你，就算你真系即分到为空置啊，但系你罚嗰你收嗰5000蚊，唔系咩钱嚟嘅，大佬。佢投资一个物业，可能即系喵喵几多喵几多喵，会专登好多，因为我嗱，即系我哋都报道过层诶，呢度好多即系嗰啲强国人嚟买咗楼，系真系丢空喺度嘅，又唔租出去嗰啲咁样，好多噶嘛。咁你罚佢5000蚊， 喺呢度喺香港都系咁噶，系啊。我咪话5000蚊真系少到咧， 唔系同埋 你啦， 都唔止5000蚊啊！ 你知唔知佢点解要用5000蚊啊？5000蚊咧就系咧，即系譬如你话 apply， 即系你知，譬如你话海外买家买澳洲嘅 property， 你要同 FIRB 申请许可咁样噶嘛？佢就话呢一个系嗰个申请费用，所以就觉得好贵咁样。大佬，你加埋埋10000蚊，人哋个银包啊 ，Hermes 银包都唔止10000蚊啦，唔好玩啦、啊，真系好多钱、啊，真系。 唔系你佢间屋佢 auction 一口价都唔止呢个10000蚊啊！ 我都话食餐饭都唔止咯，你真系，我真系觉得好鬼搞笑啊！真系， 真系冇得顶啊！系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啦，成日走音添。而家佢就话要加呢个叫做咩啊嘛？加呢个叫做即系譬如你申请四五，即系譬如你请人，你要申请四五七噶嘛？系咪？你公司要嗰度， 海外雇员 系海外雇员，佢话喺嗰个申请费嗰度会 double 啦，大佬，你 double 嗰少少，人哋当 transaction， 即系都系嗰句啦，人哋当成交，即系成交 levy 咁样啫嘛，印花税都唔系啊，哦，俾多几嚿交咯，咁样啫嘛。 唔系，同埋我哋都讲过啦，好多四五七嗰啲，除咗嗰、那个，即系佢点解有啲四五七嘅走过嚟做嘢，除咗因为人工平，佢即系平过本地，佢用一啲 特殊技能 ，whatever 籍口，咁啊 whatever 籍口就请四五七就唔请本地啦，即系佢用啲咩 skills 啦。咁另外一个引诱因就系好多四五七过嚟咧，系想攞 PR 嘅喺度。即系 明显啦，咁就请自己啲亲戚朋友、村民嚟，根本呢啲完全系全部系一个好大嘅。 即系你有好多系几乎你俾到即系你点啊？我哋都报告过系咪Pizza 咧 ？Pizza 换 Visa 嗰单咧， 基本 上系你根本俾人工佢都走过嚟同你做啊！ 佢贴钱打工，佢想喺度磨啫嘛。最主要就系佢想成家人 dependent， 跟住之后啲细路喺度出世，咁啊攞下福利咁样咯。 这个绝对是咁所以呢这些这样的所谓 tax 呢真是九牛而一毛，真是一些作用都没有，最大问题呢是一些阻吓性的作用都没有，所以做出来呢都是很扮嘢。 是啦，另外一单呢，其实呢即是刚才简洛夫说除了这个 Medicare Levy 呢，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叫所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另外一个 loser， 他们就说 welfare recipients。咁点？ 哦，呢、這个系 系啦，呢个真系即系其实新闻已经讲话，即系其实正，即系佢个 proposal 咧，就系话所有，譬如你话新嘅攞呢个叫做失业救济金啊，攞呢个叫即系补助攞福利嘅人咧，就要接受一个 drug test 咁样嘅， 系啦，咁个 drug test 咧就系点样咧？即系其实已经系即时推行噶啦。由5月9号，即系其实 budget night， 即系上个礼拜二晚开始咧。譬如你去 Centrelink 去你要攞 New Start 啊嗰啲咁嘅嘢咧，你就要接受一个叫 drug test， 咁系验尿嘅。咁其实就即系同埋佢就会一路即系其实呢个都系 honor system 啦，即系问你有冇揾工嗰啲嘢，如果咪就会 cut 你啦。系啦，咁就呢个嘢喺社会度引起广泛讨论啦，咁就即系觉得系好唔公平啊，点点点点点。咁其实政府嘅原意咧就系话要即系 make sure 你攞救济金，但系我唔会俾你即系酗酒啊、滥药咁样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好公道啊，呢一样嘢绝对唔系 loser， 系你系呢个系你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 唔系佢呢份嘢摆个 loser 度就有啲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正常啫。你佢嗱佢其中一样就话，如果你佢俾你嗰啲new start 或者嗰啲攞失业救济金嗰啲，如果佢俾个 offer 你一个工你，你啱你，佢觉得啱你做，你又唔去做嘅话，佢就佢话佢会 cut 你嗰、那个即系嗰个 福利系啦， 系个福利，咁即时嘅呢个正常啊。你登记出，你登记去揾工，咁你又你冇理由，即系你 有队草， 唔系 叫你揾工， 草 你有吸毒， 要人哋俾份工你，你又话呢又呢份唔 阿 志 阿 壮， 好似我 咁做咁样系啦，咁你冇理由噶嘛，咁呢所呢呢一个就值得即系 呢个系 OK 噶，呢个 policy OK， 唔系 OK 啊，其实系做得太迟添啊，根本就应该系早已经要做，仲有唔单止系佢哋验尿验任何佢哋有冇 take drugs 啊、酗酒啊等等。其实如果佢哋系冇能够接受到澳洲政府提供俾佢哋有事，因为我差唔多过去嗰大半年咧，都经常喺政府嘅 Centrelink 嗰度做嘢啦。咁所以我系非常之了解佢哋咧，系非常之怠惰、容懒，同埋咧系死蛇烂鼠。而就算你扯佢起身，淨係去上一啲所謂揾工嘅堂咧，佢哋都係非常之 hea 嘅。 好啦，好啦， 你 hea 到咧，直情連填份表，佢哋兩個禮拜要嚟去 Centrelink 嗰度填一份表，話我有冇揾工，咁佢梗係話有揾工。其實而家都係喺個 佢要入嚟，佢要入嚟續保咁樣噶嘛，係啦。 係要續保，但係佢連填呢份嘢都 hea 嘅，佢要我哋幫佢手填嘅，仲要態度惡劣嘅。咁於是你會覺得呢班友仔真係早早馴佢就。有咁嚴得咁嚴就啱，但其實呢以澳洲嗰個長期嘅福利制度已經係做到而家，我覺得係尾大不掉。而家佢都係對啲新人係咁啫嘛。其實嗰批長久地永恆地喺度攞緊福利嗰啲，哇！嗰啲你真係我都唔知佢有咩辦法。仲有，因為我自己個背景嘅關係咧，我係見好多中，我去嗰啲區啦，我去 Fairfield 去啲Bankstown 嗰啲區咧， 中東嗰啲好多， 絕大部分係中東。然后我又去 Hurstville 咧，一系就大陆，系多到咧，你自然觉得佢哋系无厘头到晕，同埋佢哋嘅财产肯定系你觉得你佢都攞到福利咧， 收入与官职不相称。 我话俾你听，试过有一次咧，我见到有一个 client 咧，咁佢就话佢自己要攞福利啦，咁于是冇嘅，啲 staff 就系好斯文咁叫佢问佢点解咧，就话你本来有层楼，点解你可以攞，点解你需要攞福利咧？咁佢就话哦，系，不过我而家又买一层楼，咁所以我啲 cash 咧就冇晒啦，即系手上并无钱啦。咁于是嗰个 staff 咧就话好，咁你买一层楼系几多钱咧？你估下几多钱？喺 Hurstville， 系喺 Hurstville 啫。一间 house 三秒， 起码个秒啦，秒几啦， 2.8秒。 哦，我估中，快啲俾奖品我。我话三秒啊，快啲俾奖品我。 仲有另一个咧，就要上嚟即系上诉啦。咁佢就话政府咧就唔俾即系停咗佢嘅福利金，咁于是佢要嚟上诉啦。咁佢上诉嘅理由咧就系原来佢有5个投资物业，5个。investment properties， 咁佢有5个投资物业咧， 佢食 negative gearing 食饱佢啦，做乜嚟攞福利啫？ 然后咧，佢就话政府点解要停佢咧？咁于是嗰个 star 就话：你有5个投资物业，你梗系要停啦。咁佢话第5个投资物业就系因为你不嬲有福利俾我，而我以为可以系用呢一啲咁样嘅钱咧去做 investment。That's why 咧，我就买咗第5个啦。我不嬲都冇钱买嘅，不过我买。除了第一个之外呢，全部都是因为之前的啲楼价的上涨导致我可以再去银行借钱，於是就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而我一路都攞緊你嗰啲福利金，咁而家你停咗俾我呢，我就要投诉你，并且我要上诉，我就供唔起楼啦。 阿思华，喂，佢除咗自住业之外，第二个物已经系一个 asset 嚟㗎喎，可以拉得佢已经。 其实我明㗎。 我只系喺度做嘢，我唔明点解佢会发展到五个嘅。 唔系，如果佢咁 ，OK， 如果佢咁爆出嚟话，我自己有五个物业嘅话咧，你已经可以。 佢系俾人查到，佢唔系爆嘅，佢系俾人查到。嗱，个问题就系咁。我成日觉得，如果太多人系咁，其实个制度系非常之多漏洞，真系嘅，绝对系咁。所以我觉得澳洲所有嘢 tighten 咧都系必须嘅，尤其是喺呢个福利制度。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话俾你听，尤其是阿 Jeff 你咁后生，你迟啲你死咁啊！你退休嗰时候你准备黑米，因为呢个政府已经会完全干塘。 我谂住，我谂住翻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同呢度差不多嘅啫。加拿大嘅政府。同呢度差不多嘅咋，都系仲衰过呢度，仲左交过呢度。 衰到啊，但系真系离晒大谱，系离晒大谱度。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唉，呢啲唔系叫 loser， 我哋先系 loser。 系啦，咁即系咁其实咧就谂住 break 嘅，不过你讲得咁兴奋啊，继续啦。咁就另外一样嘢就其实想讲啦，即系我哋节目之前咧都讲过 punch bowl 嘅惨况咁样啦。咁 punch bowl 之前咧就系有一个叫。皈依回教嘅嘅校长，咁就包庇学校入边嘅，即系呢个叫极端回教啊 ，ISIS 啊，同埋啲暴力事件嘅。跟住之后后屘呢、這个，因为呢个校长咧，就因为其实就贪污渎职啊，收贿拢底啊，账户不清啊，管理不善咁，俾人革扯咗啦。咁就请咗个新校长翻嚟啦。咁就呢个新校长都搞唔掂噶，又俾人凶又剩。咁就其实上个礼拜咧，就有一位以前喺 Bankstown 校区教嘅女教师咧，就上咗我哋其实我哋最中意嘅节目啊 ，Mark Lee from Outsiders 啊。咁就讲下佢其实2014年喺Punch Bowl 教书嘅见闻喎。咁呢其实呢位老师咧，其实佢已经系即系其实佢反而系呢啲叫做即系真系。Bankstown native 嘅，佢喺 Bankstown， 佢成佢喺 Bankstown 就由佢喺 Bankstown 大嘅，同埋佢喺 Bankstown 个教区已经系教咗十年噶啦嘛，系啦，咁就佢系讲有几恐怖咧，其实佢系教小学嘅，咁就啲小五小六学生咧，就即系因为其实我谂呢位教师系一个可能，譬如系即系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咁啦，咁佢颈上面就戴一条十字架颈链嘅，系啦，咁就。啲學生咧就指住個即係十字架就話 ：Oh, why are you wearing this? I'm gonna cut your head off。同埋即係就又打交又剩咁啦，因為覺得好恐怖啦。咁同埋就佢就話其實喺即係喺呢啲學校入邊咧，有陣時有啲代課老師嚟咧，就真係頂唔順，好日日好似打仗咁樣，所以就即日辭職咯。系啦，咁阿思华，你喺嗰度即系做嘅嘢，其实你有冇睇？知唔知嗰边嘅青少年问题？ 我唔系喺 Punch Bowl 做噶，我喺 Fairfield 嘅 Centreling 噶，唯有而家又叫 DHS 嗰度咧，我就即系喺嗰度租做嘢嘅吓。咁见到好多中东嘅，嗰度真系好多中东嘅人咁啊。Fairfield 呢个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咧吓。咁 唔敢去， 我哋要去啦吓，咁嗰度系嗱，我自己就喺 Centreling 里边做嘢，咁我自己嘅同事有好多都系中东嘅女士嚟嘅，咁佢哋一样系戴头巾，着得比较即系着长袍啦一样，不过就一定唔会系遮住个面嘅，咁但系你都会知道咧，佢哋系非常之多人去攞呢个刀嘅，而且佢哋亦都系长期唔做嘢。我自己有一个中东嘅女士嘅同事咧，佢自己系生咗四个细路仔，咁得佢一个女人做嘢，佢老公系长期唔做嘢嘅。而呢个女士咧，真系好似我哋睇戏咁，呢、這个女士咧就系不但要出去做嘢，仲要翻工之前要做晒所有嘅食物俾自己嘅四个细路仔，然后要送佢哋去翻学，咁然后就翻屋企要煮饭，然后星期六、星期日咧仲要做晒所有嘅家务，咁佢老公系唔做嘢嘅。咁於是我就覺得呢個係好匪夷所思嘅，但係原來喺佢哋嗰個嗱，我哋其實都唔係好敢去，即係問得好清晰啦。咁但係其實喺佢哋呢個社區裏邊，唔係佢哋呢個社區裏邊係非常之正常。第一，女人做嘢其實唔係太正常。不過我呢個同事都讀好多書啦嚇，咁所以就自己走出嚟做嘢啦。但係佢雖然出嚟做嘢，不過咧佢自己一個家庭地位嗰個低劣咧，同埋佢啲仔女係成日當面係咁樣鬧佢喎，同佢爸爸一齊。咁於是你就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絕對唔正常。而佢雖然係嚟到澳洲度住，同埋已經係有專業嘅地位咧，佢都唔能夠喺一個家族或者家庭嗰度咧有佢自己嗰、那個即係 status 嘅喎，好低嘅嗰、那個婦女嗰個地位。咁於是你就會覺得死啦！呢、這個 完完全全是我哋好似睇报纸啊，或者听收音机听到嗰种咧， 惨绝人。 佢哋系嚟咗澳洲，但系一啲都冇融入澳洲生活，而且成个家族，我觉得佢哋都会世世代代坚持下去嘅呢一种咁样嘅即系生活嘅模式。 系啊， 咁变咗我觉得好可怕。 嗱，呢一样系一个问，或者最主要嘅问题咯，就系话呢啲中东人咧，佢系唔融入到呢个澳洲呢个主流社会度噶嘛。吓， 能够做嘢嘅其实好啲啦，但佢个家庭都唔系可以吓。 即系唔同其他，譬如欧洲、东欧国家过嚟嘅呢啲咧，嗰啲比较容易同呢度，即系融入咗呢度嘅。佢哋嗰啲， 佢哋开放好多嘅欧洲嗰啲，系啦。 系， 你就 同埋佢哋都有个文化背景系类似啊，可能个语言唔一定系一样，但系嗰个文化嗰、那个甚至宗教嘅背景都系类似啦。咁于是你会真系觉得，呢、一个真系我唔可以叫做毒瘤嘅，但系肯定系一个肿瘤嚟嘅。因为如果呢啲人越嚟越多，我自己认为如果同中国人嚟比咧，佢哋系更加令到澳洲走向可怕嘅地步。嗱，我成日觉得中国人咧唔系太可怕，佢可厌啫。 系啊， 可厌啊！ 唔系即系咁样讲啦，即系佢系嗰中东嗰啲咧，中东佢生得多嘅，你嗰啲全部普遍上咧一个家庭都系 避孕噶嘛，佢哋 啊 系咯。 咁佢 其实嗰个人口，其实佢哋有好多女性嘅国礼噶，你哋应该知喎喺澳洲，系啦，佢哋围内做噶， 搵 翻自己啲生嚟去做，呢个都系一件好可怕嘅事啊！亦都系即系喺自己喺呢个澳洲咁 civilized 嘅地方咧，系进行自己啲咁落后、咁不文明啊、咁残忍嘅做法，而佢哋仲系喺自己个社区嗰度，可能系世世代代咁走落去。所以呢个真系一定要好 alert， 同埋一定要企起身话俾佢听 no， 同埋要叫啲小朋友真系即系话俾佢哋嘅上一代听，唔可以系咁。 唔系我就咩嘅，我有啲唔同嘅睇法，我咧应该炸沉佢哋嘅，系啦，我咧应该成个佢天火焚城嘅，系啦，咁就 OK。下一个 topic， 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其实你知我哋澳洲嘅国航啦，Qantas 啦，袋鼠航空啦，咁其实佢个 CEO 就好 outspoken 嘅，咁其实我就好钦佩 Alan Joyce 呢个 CEO 嘅能力，因为其实佢就令到我哋 Qantas 就喺短时间内转亏为盈啦，系啦，同埋就即系又可以即系令到系即系叫做世界上即系叫最好嘅航空公司之一啦，以 rating 嚟讲，同埋佢 commercialize Qantas 呢个叫牌子其实都成功，因为其实你知 Qantas 嘅叫呢、這个你叫frequent flyer 嘅 loyalty point 系世界上，其实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系世界上最早嘅frequent flyer 嘅叫 program 咁样嘅，系啦，即系飞行里程计划。 你系咪嚟噶？你系咪去个 member？ 我都系。 好多年前噶啦，好多年噶啦，就讲下。 咁其实即系佢成功之处咧，除咗喺即系你话你喺信用卡啊、碌卡啊，或者搭飞机嗰度换里数，咁就可以即系、就是、你可以选择系走去买一啲叫即系买佢嗰个叫。Qantas Store 入边嘅产品，或者即系喂换机票，或者系喺譬如有阵时你譬如买张机票2000蚊嘅话，你用少少分咁就可以叫平少少咁样啦。佢最成功系咩咧？佢就呢、這个叫 partnership 啊。咁嘅 partnership 系咩咧？譬如即系你知 Woolworths 就可以你每2000个 Woolworths 嘅分就可以变870个 Qantas point 啦。同埋你喺好多地方消费可以赚 Qantas point， 咁其实系即系 Qantas 喺呢度食好多叫做合作费，即系每个 percent 嘅 revenue 咁样啦。咁呢个非常成功嘅。咁其实咧 ，Alan Joyce 即系最近就去咗 Perth 嗰度就开一个早餐会啦。咁俾人袭击，有冇睇呢单嘢？ 哎呀，几过瘾啊！ 系啊，系啦， 嗰个人用咗好多办法去袭击佢，好搞笑。 所以食 cheesecake 啊嘛， 唔系 cheesecake， 系 cheesecake 系咩嘅 ？cheesecake factory 买一个叫 lemon man rig pie， 系啦。跟住之后咧，咁就佢就喺朝头早一个餐会嗰度，好一早入场，等全部人入晒场 ，Alan Joy 上完台讲嘢，跟住之后咧就喺佢后边一嘢搭个批埋去佢度。系啦， 佢仲要最初系将佢包得好好，以免人哋发现。然后咧一早就放咗喺个台嘅后边，然后就打开翻个盒，然后到时即系 Alan Joyce 讲嘢嘅时候咧，佢就行咗埋去。仲有咧，我觉得佢个体型非常之高咧，因此佢攞起个饼嘅时候咧，可以很好地将佢拍成个饼拍晒 Alan Joyce 嗰个面嗰度，所以觉得好搞笑。仲有当时嘅观众啊、听众啊。以为是玩嘢，即系以为系玩嘢，有啲喺度 有啲喺度大声拍手笑，以为佢玩游，即系 唔系要 系 嗰个情节嘅， 以为系呢个叫大主办机构就玩嘢， 同佢哋玩咯。我觉得好好笑，呢个亦都系见到澳洲人咧，澳洲人真系好天真嘅，真系。同埋你亦都谂起，如果佢嗰个唔系饼，你话几鬼危险？ 系啦，咁就即系点解呢个人咧就会搭个批落 Alan Joyce 度咧？咁就佢就觉得 Alan Joyce 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保守基督嘅，即系一个保守基督徒嚟，咁就觉得 Alan Joyce 咧喺呢个澳洲推动呢个同志平权咧，就即系佢就觉得系好唔中意，即系违反圣经系啦，同埋就即系佢系觉得系 some scary stuff going there。但系咧，我估唔到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佢以为喺公众，即系你顶多俾人，即系你顶多，譬如你话 PR 嚟讲，就即系有阵时，譬如有你喺你 Bush 你喺中东演讲，即系咪开记者会讲呢个打伊拉克嘅都俾人掟鞋咁样啦，即系好多国家元首都俾人咁样啦。佢估唔到啊 ，Alan Joyce 真系告佢咯。咁而家牙底啦，系啦。 你有冇睇佢解释系乜嘢啊？ 佢解释系咩？你讲下。 我唔记得咗啊。佢个解释好好笑嘅。 佢个解释咧就系咩咧？就系话即系哦，我以为谂住同佢 play 一个 trick 嘅。I didn't know I have to like bear the legal consequences。系啦，即系大佬咁大七啊几六，差唔多七啊岁，做嘢谂下后果啦，真系。不过呢样嘢， 佢系一个好天真嘅人，同埋老实讲，佢用个咁样嘅蛋糕咧，咁样玩法嗰啲嘢咧，即系伤害性真系好弱啊。但系就有即系嗰个搞笑性都非常之强，咁当然佢要有 consequence 啦。 但系呢样嘢反映到咧，其实咧澳洲嘅保守势力咧，其实都顶唔顺你班咁嘅，即系你 OK， 我 respect， 即系有啲人就咁谂啦，即系我而家代入呢啲人嘅角色啦。OK， 我 respect 你系同性恋，我 respect 你系变性人，但系你可唔可以唔好骑劫到要成个国家嚟掰你嗰套咁样咧？即系系啦。就即系其实反映到澳洲嘅保守势力都亦都存在嘅，系啦，咁就即系冇啊。 同埋你哋觉得 Alan Joyce 嗰个表现点咧？啊，即系 afterwards 啊，即系之后嗰、那个，我觉得佢好好、啊、喎，即系好有风度喎、啊。佢俾人哋掟完之后，人哋问佢咩味道，咁佢话啊，我唔系好食到、啊，因为大部分系摆晒落眼镜度、啊，跟住又问人咧边度有个即系 dry cleaner 可以整干净件衫。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完全反映出即系一个西方文明或者西方文化。 佢应该学布殊咁样，下次可以 学唔学？唔系布殊就话嗰只系九号鞋，佢话我着十号噶、啊，真系。 咁我覺得就係呢一啲嗱，即係你放到嚟，無論我哋嘅政見係點，無論我哋嘅見解有何等不同，但係人哋呢一種咁唔係慢馬式嘅，明明俾人整咗個餅，其實如果俾我哋一般人已經覺得好興噶啦，正常人又或者會好唔舒服啊，因為傑塔塔好污糟邋遢，但係佢咁樣講咧，你會覺得佢加咗分咯，咁同埋你即係反而又會將佢將。同志平權呢樣嘢同佢聯繫起上嚟，而一啲都冇一啲唔好嘅感覺。相反，你喺香港嗰啲咁嘅所謂政要啊、梁振英啊嗰啲，你真係覺得垃圾到死啊！即係簡直即係完全係喺個未進化嗰種嘅階段。咁所以我自己亦都調翻轉睇啦，即係我有時反而就覺得香港而家嗰個嘅即係嗰個社運係非常之沉寂，同埋可以話係非常之冷漠，同埋好。好沮喪啊！因為我啱啱喺香港翻嚟十日到嘅，咁但係個感覺咧就係、是，我總係希望咧，我哋嘅社運人士咧，即、就、係、是、有翻少少咁樣嘅情操啦。因為我哋其實我自己都有參與，或者唔係多大都有時，我有時睇到網上嗰啲嘢咧，其實我真係覺得你使唔使咁激烈同埋咁激動，同埋少少嘢就已經係將人哋祖宗十八代加粗口加上乜嘢性器官都出曬嚟。即系我自己觉得咧， 又 block 人咁样啦，系咪？即系又 cap 人图，跟住贴糖咁啦，系咪？ 系第一就已经系嗰啲即系讲嘢嘅水准奇低嘅。 譬如你话 香港最近有一件好大嘅案件，就是、有一个女人俾人哋女士啊，大专生俾人哋强奸咗，然后又有即系后续好多嘢啦。嗰、那个强奸佢嘅人而家 又系啊，又俾人起底又成啊嘛。喂，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讲咁多，我哋去翻正题先，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啊， 翻嚟澳洲先， 系翻嚟澳洲先，系啦，我其实 一啲嘅处理方式啊，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嗱，讲起澳洲咧，咁其实即系头先阿萧华姐咧讲咗，即系香港嘅轰动呢个香港嘅强奸案啦。我觉得另外有一单更加轰动嘅嘢，你哋有冇睇国民？你哋有冇睇国民贵嘅嘢？佢每日有个报平安视频，好正嘅，有冇睇呢单嘢？ 我冇啊！你跟得足啊？ 因为我好中意郭文贵，郭文贵真系我偶像。 你偶像， 但系冇错啦。咁郭文贵咧，就其实呢单嘢咧，就系上个礼拜三咧，我喺 Chatswood 食紧饭，跟住之后无啦话，我啲 friend 咧 send 新闻俾我，喂你偶像讲嘢。咁啊，郭文贵就谂住咧喺6月4号度咧就举行呢个全球发布会。咁啊，郭文贵咧其实咧就话会有更加多嘢爆咁啦。咁佢就谂住喺6月4号，即系亦都系呢个叫六四事件啊，天安门惨案嘅当日咧，就喺全球发布会嗰度公布某中国高层喺澳洲收藏情妇同埋私生子嘅情况啊。佢并且已经俾人话佢已经开始咧收集 DNA。系啦，咁就即系佢就话佢就即系其实揾到一个政治局委员喺澳洲嘅私生子啦，系啦，咁就话要收集佢 DNA 嗰人发生咗问题啊，搞到件事好大啊，但系咧佢卒之都解决咗啦，咁佢又话佢自己成功攞到呢个叫 DNA 报告，咁系有一个法律效力嘅证据同文件，咁其实你觉得佢走去收集呢个叫个僆仔个 DNA 嗰阵，佢点样收集咧？你觉得系咪真系饮完水笠咗佢个杯啊，定夹硬捉住佢扯佢条头发出嚟？ 好多好多方法噶，如果你可以接近到佢嘅话 ，DNA 好容易嘅啫嘛，好似你咁讲。口水又得，头发又得，一条毛又得，咁揩下佢啲皮肤都得噶。 打镬佢攞佢啲血， 打镬金啊，梗系得。 打系啦，咁就 而家最你讲。 咁佢就话咧，其实咧，即系情妇、私生女、私生子咧，喺澳洲咧就超级多嘅，有600个嘅，系啦。可能其实我都系噶，我系咯，我。即系叫佢话好多人咧，其实咧就唔喺美国，有啲日本，有啲系纽西兰，但系绝大部分都喺澳洲啊。咁佢就咧，即系佢更加咧话自己使咗几千万，我唔知美金定系呢个叫做系人仔啦嚟使呢啲调查费咁样咯。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即系其实美阿郭文贵而家好爽嘅，佢喺 New York 咧每日喺度健下身啊，揸下跑车啊 ，hea 啊咁样啦。咁其实你哋觉得佢6月4号爆呢啲嘢，即系会唔会系刘梦红色爆料，定系真系有见料出现咧？系咯， 我觉得有料又唔出奇嘅，但系咪见即系咪好爆炸性咧？其实我觉得未必系，可能对呢、這个即系中共里边个政治层面系有爆炸性，但系对于譬如我哋嚟睇咁样，其实即系你唔讲，我只不过唔知有几多啫。我唔系嘛，即系我肯定知澳洲有啦， 富公共嗰啲，即系其实富公共性咯，冇人理根本就系咯。 喂，好多富二代喺度噶嘛，呢啲富二代，你梗系喺度 background 噶啦，佢点样嚟啫？系嘛，即系我系知道系 系啊。大佬，你 最大问题系其实佢讲嗰啲嘢系真同埋假咧，你真系完全无从稽考。当然啦，你话中共嗰个腐败，你谂得佢几腐败，你都唔会冤枉咗佢。问题系咪真系嗰啲人名啊，嗰啲咁样嘅即 系真 哇私生子啊？咁 你完全都冇办 法。贾乐夫，你讲。 即系意思话，真嚟讲，对我哋嚟睇咧，其实唔系乜嘢 好 特 唔系好 relevant， 净唔系好 relevant。 系啦，系啦，你可能系对中共里边权斗紧嗰啲人系，即系佢。其实佢入面啲人都知系边一个有，但系佢即系佢讲咗出嚟嘅时候就会系即系对佢嗰、那个喺呢个仕途上喺个政坛上有影响啊嘛。 即 系佢哋会好 high level 喐咯，但系你 low level 你基本上影响唔到其他人嘅，即系你只不过 high level 出货啫嘛，系咯。 我净系觉得佢咧好醒目嘅就系、是、佢越系咁 high profile 咧，越唔容易系令到自己有好大嘅危机咯。 系啦， 呢一个我谂系佢嘅 tactic 咯，你话系咪先？因为佢讲到咁夸张、咁大，而所有嘅人名都系全世界最重要，喺中国嚟讲系最重要嗰几个人，于是你会觉得真又假，真或者假，我哋无从稽考。但系事实上咁样反而保证佢自己唔系咁危险，我又觉得佢好，即 系 喺呢方面好劲。 佢咗系全世界都识知道有咁嘅人，佢 爆料而自保啊嘛，系咯。爆料嚟自保，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欲知后事如何啊？我好有兴趣6月4号睇下阿郭先生找唔找到数啦，就唔好好似刘梦红咁，即系话爆咁爆到自己坐完监出嚟，跟住又话爆，跟住之后又冇料到，唉，收皮，真系，唉，系啦，咁就 OK， 另外一单嘢就可以讲下啦，咁就即系澳洲嘅系咪前系咪澳洲中情局啊？阿 Dennis Richardson 可唔可以咁讲？ 系 啦， 系啦， 算唔算中情局？ 防暴嘅唔知，唔系佢另外一个机构嚟嘅，即系嗰个情报局另外一个机构嚟嘅。 系咯， 即系我 send 个 link 俾你啦，嗰个系 ASIO 嗰个， 嗰个等于系澳即系 CIA 澳洲嘅 CIA 嚟嘅 中情局咯，系咯， 系啦，系啦。 咁就阿租阿咁阿 Dennis 咧，就喺即系其实佢为我哋澳洲服务咗48年啦，咁就喺日前退休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公开地批评啦，咁就中国对澳洲就进行呢个间谍活动啦，咁就亦都系操控呢个澳洲嘅华文媒体啊。咁华文媒体系咩咧？咁即系 fake news 咯，系啦。咁有啲人好中意睇，咁我都阻唔到佢嘅，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系啦。咁佢就即系其实佢就即系。系啦，咁就即系佢就话，即系中共喺针对澳洲嘅情报活动系非常活跃啦。咁就即系除咗喺网络上边咧，即系利用呢个叫所谓华文传媒嘅公权力咧，佢亦都有即系密切嚟监控澳洲嘅华人社群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同埋佢亦都系即系佢带出一点就系、是、澳洲一定要审视佢同中国嘅关系，因为你靠拢中国咧，佢离美国系远啲啦。系啦，咁就即系就咁样咯。咁就阿贾洛夫，你系咪话其实呢啲你系咪其实我哋都有共识话呢啲其实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系咪？ 系啦，其实佢讲出嚟好似话系有啲爆炸性嘅，讲俾听话呢，我哋有好多咩间谍，其实。系都知啦，即系边个国家冇间谍嘅存在啊，即只不过系多定少嘅啫。同埋呢个系澳洲存在呢、這个即系中国嘅间谍，其实系好早已经有噶啦。即系如果你记得喺2005年咧，曾经有个呢、這个悉尼中国驻悉尼领事嘅 陈勇林 陈勇林，佢就爆咗料，就系佢都系爆啲嘢。佢话点样嗰时中共迫害法轮功，同埋中共有几多人摆咗喺澳洲喺度渗透咗喺呢度。咁其实佢讲咗出嚟，但系嗰当时好低调处理嘅。我谂即系我有留意单新闻喺嗰个2005年。我唔係 search 翻嘅，我係記得嗰時我有留意單新聞嘅，但我就發覺係嗰陣時好政澳洲政府好低調處理咗。咁我記得當時嗰、那個中國外交部長咧發曬爛渣出嚟，即係出嚟嘈啦，即係話呢個人係亂咁講嘢咁樣啦 ，fake news 嚟 嘅 ，fake news 嘢唔好信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呢個人嘅事後嘅尋求咗政治庇護留咗喺澳洲啦。咁但係好低調，而家消失咗，唔知即係佢唔係個人消失咗，而係話好低調，我唔知喺邊度啦。 可能消失咗，我都唔知㗎。 又唔會嘅，因為澳洲政府應該就係佢爆出嚟，應該係會收埋咗佢嘅，即係佢好低調咁收埋咗嘅。 我都記得呢個人 嚇。係啦，咁樣咁，但係當時澳洲政府就唔係好高調處理佢講嗰啲。其实那些是澳洲是知道有事实来的，但是那时候在2000几时候澳洲开始跟中国、做生意啊，是啦，咁呢个为咗钱为咗成呢，咁呢就为咗唔登得失呢个大陆呢，咁佢就好低调咁处理这件事。咁到了今日呢、這个叫咩名 ?Dennis Richardson。 是啦，佢再讲呢样嘢，其实你睇下佢一路以嚟系咪其实佢唔讲就澳洲政府或者全世界都唔知啊咩原来呢度有咁多间谍咁样。唔好话中国间谍啦，美国间呢度有美国间谍，有俄罗斯间谍，有好多㗎啦，系咪先。香港都有啦，或者只不过佢哋系隐藏咗啫嘛，呢样嘢系知道嘅。咁但系我哋会即系应该睇下点解佢呢个时间会讲呢啲咁嘅嘢？呢啲嘢又唔系一啲乜嘢好爆炸性、好突发性嘅嘢，即系阿妈系女 嚟。你又觉得点解佢会而家喺呢一种情形，以佢嗰个地位、身份咁样公开地指出咧？咁其实都比较罕有。 喺个 timing， 喺个 time 呢个时间上面，点解会咁样讲咧？咁即系呢啲系阿妈系女人嘅嘢，咁你讲出嚟做乜啫？系嘛？ 吓，咁佢个身份地位系讲系好不寻常噶嘛？你讲你阿妈系女人就系啫，佢 系啦。咁背后咪有个 agenda 喺度咯？呼佢嚟讲， 有 hidden agenda， 系啦，系啦，系啦， 好难呢个 get。咁就即系其实国民，其实呢其实国民贵爆料，其实亦都话香港即系有国安有剩，咁其实亦都系阿妈系女人咁样啦，系咯。咁就即系。 系啦，咁呢个人爆咗，咁喺澳洲社会有冇有冇呢个叫做影响？咁冇嘅，其实全部报纸冷处理嘅。你睇 A B C 呢啲咁嘅左媒，直情系，因为我有睇嗰、那个，我有睇段片啊嘛。你同埋 A F R 啊，同埋 Guardian 嗰啲咧，系完全另外一样嘢。尤其是佢闪点样闪色，即系讲话，即系中，即系一定要密切留意中共 versus 话我哋要 work with 中共，佢哋讲得好咩咯？咁就。系啦，咁就即系其实你话你我想补充少少嘢就系咧，即系讲话中共点样喺澳洲操纵呢个华文媒体咧？其实我哋之前咪成日喺度闹 fake news， 唔好睇中共媒体，即系唔好睇中文媒体噶嘛。佢好多时佢啲观点嗰啲嘢，基本上一来佢就站喺呢个中国立场啦，二来就系佢基本上佢又搬弄是非嚟思想操控你啲即系住喺澳洲嘅中国人。系咯，所以基本上都系，即系同埋你睇到系，大佬你澳洲个华文市场有几大啊？你做呢样做嗰样咁嘅嘢，咁即系你唔 make sense 噶嘛？咁你做媒体你系收广告又成咁样噶嘛？你搞到咁大，咁啲钱边度嚟咧？就自己谂啦，系啦，同埋 咁其 sorry， 其实咧就我所讲就话，其实即系呢个佢有呢个间谍或者一啲特工喺呢度嘅呢度咧系。即系唔系一个出奇嘅事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你知中国大陆好多留学生喺度噶啦， 系啊， 有好多留学生有背景嘅，即系有嗰、那个 红色嘅，系啦， 系啦，咁佢要佢呢个即系大陆嘅政府咧，佢要监控呢班人一举一动嘅。大佬，因为佢嗰、那个佢可能佢老豆系一啲或者佢即系佢家属里边，即系啲学生嘅家属或者老豆喺呢度喺大陆入边系有个即系政治上面咧系有可能有官位喺度嘅。佢点知你会唔会出卖情报俾外边嘅人系嘛？咁同埋有啲系呢度有啲商有钱嘅人啦，佢可能拿住一啲。即系国家嘅钱嘅资源， 同埋佢入边仲有嘢噶嘛，好多人 系啦。佢国企嘅代表可能佢走嚟呢度，可能即系走嚟呢度同佢办事嘅话，你可唔可以食夹棍咁好多嘢会系嘛？ Exactly. 所以佢亦都背后有一班人摆度系监控呢啲人，有啲人一举一动有啲咩唔妥会补翻佢噶嘛。 同埋、 其实我谂咧，唔单止系啲所谓华文传媒，其实而家我哋放眼全世界咧，非常之多嘅传媒，譬如。你而家睇 BBC 嗰啲新聞啦，又或者美國之音啊，嗰啲全部 嗰啲啊嘛，系咯。 哇，嗰啲全部都係垃圾到根本就好似文匯報，當然香港嗰啲報紙啊，我講即係文字媒體嗰啲已經係墮落到唔行。甚至日本有個叫日本新聞咧，亦都係大陸人自己將佢變成日文，不過其實係日式嘅文匯報。其實呢一個就係共產中共嘅，佢有錢而佢又或者自己。发展一啲媒体，或者佢自己将一啲人送入去某一啲传统嘅纸媒啊、传媒里边咧，于是咧，即系所有我相信第日有乜嘢事嘅时候，即系好似揭竿而起咁，或者喺每一个地方系好似我哋香港话落钉咁样，落晒钉之后咧，到有啲时候有啲需要咧，就已经系全部全民皆兵咁，所以呢一个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值得忧虑。 系啊，咁就都系。冇噶啦，即系大家唯有做好自己。 英文媒体都系咁噶，其实 冇错啦，国际嘅唔系你英文媒体嘅中文版都系咁样噶啦，系啦，咁就 算英文版都系咁噶，你睇下、你睇下南华早报，不过我讲香港嘅南华早报啫 吓。唔系南华早报马云噶嘛，咁梗系啦。O K， 但系你真系觉得好可怕。 系啦，咁就其实都 top of the hour 啦，咁今日就。非常多谢思华姐，你做我哋嘉宾。咁今集系绝对冇粗口嘅，系啦， 系啦。今集时间觉得好快，好似好快咁一个钟头啊。 系啦，咁多个 topic， 好愉快地咁就即过咗一个晚上啦。 多谢阿 Jeff 啊， 遗憾啊，思华你好似讲得少，即系我为遗憾就系你讲得比较少，下次即如果你讲得多啲会好。 哦，我学嘢啫嘛，跟住有料到啫，冇料到噶。得闲我哋再 jam 下啦。 好啦，咁多谢 晒两位， 多谢各位收听，多谢简洛夫。OK， 咁我哋下集再倾啦。OK， 拜拜， 拜拜， 拜拜。